找到契合自己任何一种内心情感的情歌。这里是经典九六九，我是周周。那继续要来分享给你的这首歌呢，也是张信哲《心事》专辑当中的主打歌曲，是由李宗盛填词的。李宗盛大哥说，他创作完了这首《爱如潮水》之后，一直找不到心仪的歌手来演唱。原本李宗盛是希望一个历尽沧桑、很男人的声音去演绎这首歌，而张信哲在93年的时候也是刚刚当完兵退伍回来，还带着一点校园学生的青涩。后来李宗盛抱着试试看的心理找到了张信哲，结果试音之后，张信哲细腻的演绎效果出乎意料的好，而这首《爱如潮水》也将张信哲的事业推向了巅峰。 你该知道

决定。 广播电台，一起聆听北京上空最温暖的声音。 是情也没有用，我

今天九六九，我是周周。第一次往往是需要勇气的，但是第一次也往往会有意想不到的收获，因为它是探索，是挑战，是机遇。如果人生当中能够拥有越来越多的第一次，也就意味着你的人生变得更加丰富，也变得更加多彩。 九六九精英有话说，

世界由我独自伤悲，与其让你在我爱中憔悴，宁愿你受伤流泪，莫非要你尝尽了苦悲才懂真情可贵。 前段时间看到网络上有乐评说古巨基的歌很小众，而在我看来可能并非如此。如果你随便听一点港乐的话，那你对古巨基的粤语歌曲肯定都不陌生。但是至今为止最让我感动的还是古巨基在《我是歌手》上的那一首《爱于城》。这首歌本身就是一个非常深情的名字，也是一首恋无可恋，对于情感迷茫到极致的情歌。在张弛有度的黑白键的旋律之下，以及林夕细腻传神的笔触之下，古巨基的嗓音独有的那种温和的感染力，也在歌曲的感伤当中唱出了恋人情感里最浓稠的那种密度。那继续要来听到的就是最有味道的一首悲伤情歌，来自古巨基，《爱与城》。 自己一个更开心，只等你讲。其实大家早已厌大家，却盼望恨又多一点碰撞。然而无聊事干，不敢打搅对方。要是你愿意，诚实讲一趟，彼此都起码觉得释放。

会让他的蒙娜丽莎流眼泪。 刚刚听到的歌曲呢，是林志炫1998年的歌曲《蒙娜丽莎的眼泪》。其实，在1998年呢，乐坛诞生了不少的好音乐，比如说彭佳慧《走在红毯那一天》，王力宏《爱你等于爱自己》等等。但是在1998年，却有一位天后级的人物开始沉寂，他就是林忆莲。1998年，林忆莲结婚生子之后，沉寂了一段时间，她的事业呢几乎是停滞不前的状态。直到2000年的时候，姚谦为她挑选了《至少还有你》。其实一开始林忆莲是不愿意唱这首歌的，但是姚谦认为歌曲能够给人带来温暖，所以《至少还有你》这首歌的歌词写的也是两个相爱的人的感受，缠绵悱恻的歌声当中也唱出了千回百转的爱情，唱出了一种互相信任的态度。继续来听到林忆莲《至少还有你》。 珍惜，而你。

最伤心的告白，陪你把想念的酸拥抱成温暖，陪你把彷徨写出情节来。未来多漫长，再漫长，还有期待陪伴你，一直到故事给说完。出了答案，陪你把独自孤单变成了勇敢，一次次失去又重来，我没离开，陪伴是最长情的告白，陪你把想念的酸拥抱成温暖，陪你把彷徨写出情节来。未来多漫长，再漫长，还有期待陪伴你，一直到这故事说完。 关上车门，一键启动，大轮出发。开车你要做的还有很多，你最贴心的副驾，九六九车舞飞扬。 现在的车辆基本都是自动挡的，所谓自动挡顾名思义就是不用驾驶者去手动换挡，车辆会根据行驶的速度和交通情况自动选择合适的档位行驶。这个功能对于新手或者女司机来说最为喜欢，但是开着自动挡的车带来的问题也是不少的。以前的大部分的车都是手动挡的，也就是用手拨动变速杆，改变变速器内的齿轮装置，改变传动力，从而达到变速的目的。这种操作方法相对自动挡来说较麻烦，但是随着时间的推移，以前开手动挡的车主也改开自动挡了。但是有些操作还是改不过来，那就是习惯性的用左脚来踩踏板，这是一个极其危险的操作方法。有些年轻人性子急，在车还没有停稳的时候就挂档，殊不知这样对车的损害也是致命的。另外有人觉得 S 档是万能的，档位 S 在上坡和超车的时候其实用的比较多，可是很多车主在高速驾驶车辆就什么都忘记了，即使我们在短时间停车的时候，车主们都会一直踩着刹车，殊不知这样对车的刹车片是极容易造成磨损的。自动挡车停车的正确步骤是踩制动踏板挂 N 档，拉手刹松制动踏板挂 P 档，这些步骤一定不能出现混乱，要不然也是极容易损害车的。今天的车舞飞扬就是这样，我说的这些和你的操作是一致的吗？ 忘记一段爱情，慌慌张张跟着时间旋转，慢慢翻翻天。

等待你的归期。 每一首歌都藏着一个难忘的故事。黄伟文为杨千嬅写下最佳损友，齐秦为王祖贤写下大约在